好了，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又是很多人伤心熟睡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当然了，周末又有人心碎，又有多少人欢喜。您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AM927 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啊。总算说完了，我是许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左小美。 哎，怎么你又开始观察啊？是吧，你看我跟小美许久没有同屏， 是 啊，同屏之后发现这个屏幕已经装不下我们俩了啊， 因为 不知 主要是你比较富态了、 啊、 虽然我们两个分开好像还没有多久的时间、 这个、 但是感觉我们的许可同学好像营养还不错。而且你刚才你知道吗，你说开场语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让多少人什么什么伤心熟睡的吧，我就心想我好不容易给你同框一次，你为什么要用什么什么伤心啊， 不是 心碎呀、啊、 不是说咱们伤心心碎、 啊、 主要是你知道每到一个周末 啊 就是很多情侣啊会出去玩，当然很多情侣就会闹崩之后就会分手。 哎，那你不说很多情侣还会非常 happy 呢？ 对呀、啊、所以我说有多少人 看电影， 有多少人欢喜你知道吗、 啊、这个意思。 对，有人心碎有人欢喜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在 B 站账号也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回放啊。另外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啊、 哎， 名字也非常的可爱，叫漫游团啊、里边每天呢没事跟我们侃侃天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 那群号是多少呢？啊，我就要以非常快的语速报出来，我猜你也记不住，那就是 我能记住了。 啊、都说了啊，567-55-66-93， 你看大家都学会抢答了。 啊、对。 而且你发现弹幕，大家还有就是有统计说我们两个分开主持了87天。 哦，这个真 许可不在的第一天想他，许可不在的第二天想他、想他。 哎呀，真是。 嗯，87天。 这个绝对是真爱粉。87天，你想差一天就到88。 那88是个还蛮吉利的数字，是吗？ 88其实不是，就是说，当然意义上，传统意义上讲，就发嘛，那意思是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87也非常好。 嗯。 因为个人非常喜欢七。 啊，其实七还是一个，就很多人就会觉得七是他们的幸运数字。 哎，没错。 嗯。 对，你比如说，不知道咱们今天的嘉宾是不是觉得七是这个幸运的数字？ 嗯、 因为现在正好20:07嘛，是吧、刚才过了07秒。 好，那你就赶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好不好？ 今天嘉宾呢是不是有点偶像包袱，要怎么介绍出来呢？就是反正集这个是吧、集这个男神健身啊，又是这种啊，这非常有意志力，又会说教，又有大道理，又饱读诗书，这种啊，这种集文人气质和武者于一身的这个王冲啊、 学富五车 啊，就是但是身材上没有很学富五车那样。对，先欢迎一下王冲啊， 欢迎王冲。 大家好，我是王冲 啊。王冲啊，说实话啊，这个咱们先给大家谈一点这个外边的事儿啊，就是你知道王冲其实原来也是一个。网瘾少年可以说是 网瘾少年、 对，绝对是。 那其实我们的冲冲应该就是参加一下我们前几期做过一期节目，叫做理想禁区，专门讲的是有网瘾的 理想禁区。 对啊，就有网瘾的小伙伴如何科学的戒掉网瘾呢、 哎，他今天真的可以就是举例，真的他这个真的是挺厉害。 嗯， 倒不一定成网瘾，因为我对王冲其实了解也不是特别多。 你知道吗、 就是、 人家现在看你的那个目光就是像剑一般，你不难道不给人家 一种仇恨的目光？ 对啊，上来就说人是网瘾少年。 刚刚才说完我有偶像包袱，然后现在又要说网瘾少年，转折太快了。 是啊， 大家都喜欢故事有反转。 嗯， 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要是王冲啊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身材，这样的啊，学富五车的样子，大家觉得没有意思。 嗯， 他都喜欢逆袭这个词儿、 嗯， 就是梦想成真，是吧？ 是 啊，具体怎么梦想成真，带咱们一小段片花回来之后，给大家继续讲解。 嗯，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优，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啊非常好玩非常好听的节目漫游嗨翻天啊，我是曲可。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好，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就是王冲啊，欢迎王冲。 嗯， 大家好，我是王冲。 好，王冲，那是你说了这么半天了，小美，你最好奇他的点是什么？ 我最好就是王冲同学的嘛，就是他的好身材是怎么保持着的呢？ 啊，你就先说 好身材 果然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人，是吧？看人先看外貌。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说实话很直接。嗯，因为大多数你说玩电脑的朋友们或者说长期坐办公室，他都会身材啊，比如说那不可能嘛，你说保持的是吧特别好或者什么。 但你知道吗，就有的同学他会在电脑前长时间的坐着，但是他就忘记了吃饭，这样的同学没准可以保持非常消瘦的身材。 兰陵啊，应该是兰陵。 兰陵同学， 然后他忘记了吃饭了之后，等到他想起来吃饭这件事情了之后，他又吃很多很多。 这算是报复性饮食吗？ 对，就是 算是报复性啊。 深夜社报。 那看来你有这样的经验了。 我曾经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因为打在电脑面前打游戏，打就打一整天，然后结束了之后，大概晚上得12点多、1点多的样子。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一天没有吃东西，非常饿， 然后一顿吃三顿的。 对，然后就是炸鸡啤酒一块吃，就特别爽。吃完了 吃的还很浪漫吗？炸鸡配啤酒，韩剧标配。 对呀，我说实话，王冲，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疯狂的岁月，就是你有。我其实在知道今天王冲来做嘉宾之前， 等会儿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可以先告诉我一下吗？ 就是朋友关系 啊，朋友关系， 就是因为不是很了解他之前有没有。我知道他玩游戏，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了解到他之前这么重度玩游戏过。 嗯， 我觉得你今天也给我解解谜，你先说说你之前是怎么重度玩游戏，那会儿是怎么接触的这玩意儿？ 我之前就是重度玩游戏到只要一休息，然后我就会在打开电脑就开始玩各种游戏，但其实我还不是局限在一种游戏，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打撸啊撸，对吧？一打就打一整天。 嗯， 我当时不是，我当时很多种游戏就换着来玩。玩会儿这个，玩一会儿那一个，对，然后结束了之后，比如说这是我平时休息的时候，那如果平时我不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上课或者我要上班，那我可能这边电脑上，领导以为我在工作，但其实这个时候会偷偷的打开游戏。如果说这个电脑上它不允许我装很多大型的网游，那我会打开一些小游戏， 扫雷是吗？ 纸牌， 蜘蛛纸牌， 对对对， 空档接龙， 看来是有故事哦，对不对？ 小美跟你是有异样的办公桌的情节。 没有没有，我上班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 在这儿上班起码是吧？ 嗯，对啊，非常认真的。 之前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课堂里就也没有电脑啊，课堂上就我不是很习惯拿笔的。 你可能在手机上下了一个扫雷。 为什么要钟情于扫雷？ 哎，我说实话啊，你要这么说王冲，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瘾，这真的叫有点瘾。 就当时我妈觉得我已经走火入魔了，当时她差点把我电脑给我砸了，你知道吗？ 哎，对，真的，你有这么严重的时期。 但是我当时不觉得，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我很有瘾，我只是觉得很正常啊，男孩子嘛，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吗？ 那王冲，你觉得这个网络世界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一点呢？ 最吸引我吗？就是我觉得它和现实的世界是完全脱离开的。 嗯， 因为现实世界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就是让你不开心的事情，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让你觉得钱难挣的事情。 但是网络世界里面就是你温柔的。 对啊，在那个世界里面我就可以称王称霸，各种在大街上横扫无忌的那种， 就是会有一种满足感。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可能都会在游戏里面。 小美很有共同语言，你们俩是之前 一见如故是吗？ 那一会儿来加个微信之类的。 好呀， 不是你们是之前有多么不愉快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啊， 为什么总想在？ 不是，我是把我放在你们两个的那种情境下来揣测你们两个的想法。哎，我插播一下，就非常感谢我们的涛涛送了我们一个节奏风暴。 节奏风暴是什么？小美来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 B 站上面的一个礼物，就刷了这个节奏风暴之后，好，是不是大家每个人领礼物的时候就会自动刷一条？大家刷的那条是什么？大家刷的那条是，稍等一下，翻一下，翻一下。庆祝开播半年，时隔87天，小美可儿中同屏，庆祝一下。 那我们也应该节奏摇摆一下，是吧？节奏大师摇摆。 我不如那个 赠送了这个， 突然之间就不想摇摆了。本来以为这个礼物是送给我的，然而并不是啊。 其实我们的嘉宾正在向大家什么 现在 就是 在暗示大家那个啥一下。 对，在暗示大家走一波套路啊。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大家送的小礼物。 感谢你送的礼物啊，你的每一份支持我都会记在心里。 嗯，包括大家那个送的那个水壶啊， 对 啊，还有大家送的辣条的，非常感谢。 对。然后等到这个成熟时之时，就会奉献上一首周董的《英雄》自弹自唱送给你。 就是你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刚刚安好了一个 KTV 点唱机，不如半点的时候你就送大家一首周董歌。 没有啊，你在动吗？没有、啊。 那边是个 KTV 点唱机，你没有看到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在奇怪这个高科技的设备是什么？ 不是，为什么一个直播间要 KTV 点唱机？ 这个问题我们私下来再聊。 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可能是专门为你而受的。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以后在直播的时候不要随便乱立 flag。 不是，咱们直播间听众应该没有听见这一段，赶紧过，大家没有听见要唱歌， 大家有没有听见呢？ 没有听见这个事情啊，大家没有呼吁这个， 好吧？ 对，然后咱们接着说啊，王中，就是你那会儿很重度是吧？ 对，就刚刚我听到就是主持人说辣条的事情， 辣条， 我就突然想到。打游戏吃辣条喝那个雪碧是一件很爽的 事 情，曾经经常这么干。 哇，那你那会儿真是挺执迷的。我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你那会儿有这么执迷。 你知道当时我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零用钱全部都充到游戏里了， 充游戏。 对， 就是家长给的零花钱，基本上自己 以及自己 落不下 私房钱，都 私房钱是怎么来的？ 都没有。 这个比较好奇， 就是有一些没有上交的这些钱啊。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觉不觉得哎，其实这些东西我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去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就很关键了。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就是现在我很遗憾并且很后悔的是，我有很多这种，我现在很想买的东西都没有买到。比如说买一辆奔驰啊之类的。 哇，我好像知道了了不得的事情。 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就我们冲冲的在游戏里面花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奔驰了，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哇， 给大佬 是不是 低头 要跪下了？ 我觉得以大佬当年的这种程度，你应该是当时没有谈女朋友吧？ 当时游戏就是我的女朋友。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了。 哎，那我觉得你 这种我就还挺难理解的 啊。 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你就是很难去用网络的那种社交关系去替代。 所以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所以你现在是以一个某人的女朋友的身份过来跟我讲的 这件事情。我是一个现充的身份。来， 就我当时觉得就是其实反正社交嘛，你要交朋友，你要做很多事情，那其实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做，那你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也可以做啊。我在网络世界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就包括就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当时是从网络上认识的， 也就是发展到了线下的。 对，发展到了线下的，后来去面基。 网恋网友啊，你这是 网友就网友吧，怎么还网恋出来了？就随便给人家扣帽子。 当时我们要打一个大 boss 啊什么的，就会直接在开，就当时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没有这种语音软件，我们就打电话，就开着电话，然后就打。 我跟你说，现在直播间已经掀起了一种弹幕， 是 我等于用来买零食的钱，用来买奔驰的钱， 买奔驰用来吃零食了， 用来吃零食了。 哎，那完了， 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弹幕接龙。我当年用来，我现在用来买奔驰的钱，当年都用作干嘛了？对不对？ 可以， 大家可以这么开玩笑。小美，你想想，你当年用来买奔驰的钱，现在 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攒出来一辆奔驰的钱，所以这个命题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这个。 突然之间我想收回刚才我说过的话，怎么办？ 不是，你知道，因为很多事情吧，哎，不多说了。 所以你是曾把曾经用来， 谁知道？ 所以你是曾经把自己攒钱买奔驰的钱去交女朋友了吗？ 没有，我从来也没有在游戏上就是像你这么花这么多，说实话真没有。 是吗？ 所以我在想，你当年真是可以在游戏上做到叱咤风云吗？ 当时 扫好几条街， 就是各种还挺厉害的， 一刀一个小朋友， 这么多朋友吧，是不是？ 啊，哎，那我就其实奇怪了啊，你说，因为咱们俩从接触的那一刹那，咱们俩从做朋友那一刹那，说实话，开始他在我印象中就不是一个很玩游戏的人，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文质彬彬， 感觉很三次元，是吗？ 对呀，而且你在就是他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比较注重健身啊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很不，就是你今天在过来跟我讲，我以为今天因为我来找他上节目，我以为他是只玩手机游戏，没想到你有这么重度的一个岁月。那你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就是你经过什么事儿警醒的？我就特好奇。 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吧，就我觉得小的时候，反正我爸我妈 家庭 就是也不太管我，我就没。 现在要换一个悲伤一点的音乐，不要这样， 来 这样，要换成那种 来一个二胡、 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 开始了、 啊。对，然后就当时家庭原因，我觉得反正我因为我爸妈做生意很忙，他们不管我， 听见没有，小伙子？为什么有钱甩下人好几条街？爸妈做生意很忙， 就 这是都是爸 爸 妈妈给的钱吗？ 就是不是，你当时我很瘦， 咬着牙说不是，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当时他们不管我，就是我最疯的那段时间，就是属于我特别瘦，当时超级瘦、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吃饭，我就把所有的伙食费全部都拿来玩游戏。 不是你 现在还非常感谢自己的这个做法， 是 不 是？ 是 是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我觉得我在新闻上看到什么几天在网吧毙命。居然不是你，我觉得都感到新奇，就是 因为 这是诅咒吗？ 不是他，你都不吃饭，你就用来玩，你当时有多拼啊？ 对，但是我和你所认为的那些网吧里面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太屌丝了，就可能我比较对。 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就是在网络世界里面去消费的一个观念。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在游戏里面，可能他们也不会加那种大的公会，就当一个散人，然后也不会给这个游戏充很多的钱。 对， 就包括很多那种网游的套路，大家都知道嘛，就属于你充钱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强，但你不充钱的话，别人用一天得到的东西，可能用一个月才可以得到。 对对，所以这个叫做人民币玩家，对吧？ 对， 我还记得当时我当时13岁的时候，我在游戏里面结婚了。 你真是涉世过早啊！ 对，我记得当时，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吧，13岁的时候， 应该初中嘛。 对， 对， 然后 初一，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就是几百块钱，然后在游戏里面办了一场就是很大很盛大的婚礼。 嗯，对象 真的是一个 那个对象 仪式感的人，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就后来就不联系了，就只是当时就是 一个网友， 对对，就一个网友，他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妹子， 但年龄肯定比你大吧？ 没有，我俩差不多同龄。 嗯，不过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什么样的可能都有，因为你可能很难去核实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经常还是会打电话之类的。 嗯， 就当时有一度想发展成线下的， 线下的朋友。 对对，但是我又觉得自己当时13岁有点为时过早了。 对， 还 其实还行吧， 算是个青少年阶段。 游戏里结婚嘛，是吧？ 对， 也算是游戏里一种游玩模式， 是 不一定是固定的啊。那你。说半天你也没说到重点，后来你怎么就弃坑了？ 后来 就醒悟，就变成你现在沾都不沾了，你知道吗？ 嗯， 现在真的是沾都不沾了吗？ 现在也不是说沾都不沾了吧，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忙，所以我开我自己家里面电脑的时间都很少，因为我家里是笔记本嘛，然后都很少去开它一般开也都是工作，然后如果说我休息的时候，我可能更愿意看一会儿电视 啊， 然后刷一刷微博之类的，就是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玩游戏可能它太消耗我的精力和时间了，我现在已经可能没有之前那么有精力了，所以我又觉得现在我工作了之后，很多人觉得你应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像刚刚可儿哥说的要去健身，要去游泳，然后 学着点，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那个太耽误时间了，就可能我记的时间有点长了之后，我就发现对他可能提不起来兴趣了。 不是，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过了那年龄段了。 对对对， 自然的一天就突然醒来意识到的这个事儿，是吗？ 我可能不是主观意识，我可能是被动的去戒掉了它，因为很忙嘛，自己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但是我一开始很忙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挣很多钱，然后去游戏里面买东西。但是后来， 单纯啊，这个。 对对，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其实你很久不碰游戏了之后，你就觉得你和游戏世界里面已经脱轨了， 你就隔阂了。 对对，你就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更新的事情。 对，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打开游戏，就发现 里面已经物是人非了。 不不不，我都没有进到里面，我就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您的客户端版本过低，就是都不需要升级，他告诉你重新下一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算了，我不想下了， 百感交集。 对对，就后来就没有，就越来越少碰，越来越少碰。就这样，然后反正当时那段时间，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难过了，其实，后来又大概隔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吧，我就找了一个人，一个朋友，就帮助我把那个号给卖了，然后当时卖了还卖了几千块钱呢， 连最后都不忘再从这个账号上获取一笔收益，厉害， 是不是？ 向大佬低头了， 是。那王冲，那你就是平常现在还会去关注各个游戏厂商的资讯吗？就是新出了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游戏风头正盛，还会再关注整个领域吗？ 偶尔会关注一些，因为现在在刷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新闻分很多板块，比如说有娱乐新闻，有社会新闻， 是 有一个专门板块叫做游戏新闻， 是， 对，所以 就是你还是新颖。 我偶尔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是再看一下，看一眼。但是现在其实这种 PC 版的。PC 端的这种游戏已经没有手机端的游戏手游热了，现在很多人都去玩手游，所以我现在也开始接触一些手游，然后也曾经在手游上迷失过一段时间，也有 手游上， 对对对，所以说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瘾少年啊，然后。 不，你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我现在是一个健身达人，是这样说的吗？反正当时在手游上又耗费了很久的时间，当时就各种好玩的、不好玩的这种 东西， 我都试了。对对对，当时还专门为了这个买了一个超大容量的手机。 哇，你这是真是挺有瘾的这个。 对，你要因为你要装载很多游戏的话，那就你肯定就要用大内存的手机，要不然的话， 对 你手机里面资料都不行。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处于每天不，当时我就是每天处于不断的刷这个游戏上每日的任务，刷完了我就去另外一个游戏刷每日的任务，然后再去另外一个游戏刷每日的任务， 就跟上班差不多。 对对对，就乐此不疲啊，就像当时很多人去收菜一样，偷菜、收菜、种菜、 抢车位。 对对。 收菜， 其实现在想想那些游戏真的挺病毒式的， 对对， 对，就是那种社交游戏， 啊，对啊，为什么要偷人家的菜？ 而且是半夜爬起来偷菜。 然后你知不知道现在又出了手游版的那个偷菜？ 哇！ 甚至在里面你都可以提出来现金，就是 这 些菜 是带收益的， 对对，会有 收 益的，会有收益的，会有收益的。天哪，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游戏的大佬， 我觉得对对对，你现在依然很了解。那你当时体重是随着怎么样一个变化而变化？ 你知道当时我将160斤， 就是这时候是什么玩电脑的时候吗？ 对，玩电脑的时候，当时是最胖的时候啊，巅峰是160斤。 你是说你大概13岁那会儿吗？ 不，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你想想看，我初中我都不吃饭，我怎么会有160？ 对对对 对，就是后来上高中就大学的那个时候， 大学应该是最沉迷的， 对，是最沉迷的，因为大学的时候除了你要去上课之外，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玩游戏，没有人管你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将近160斤，然后后来现在戒了之后，我现在是118斤。 哇，160、118，瘦了42斤。 对，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个门店，叫做专业减肥？ 无效退款， 对， 两疗程无效退款。 我觉得你可以 包签协议。 对，你可以等会儿等下半场，你简单讲讲你自己怎么瘦下来这个 健身的过程。 我觉得 你很想知道吧，应该。 不是，我倒不是特别想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脱离游戏没太大的关系， 是吗？ 对，只不过是说游戏可能占用了你很多时间， 是，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但是现在王冲也可以很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包括手游或者 PC 端的游戏都不会去占用你太多的时间。 不会不会，就是现在可能我两三天不碰一下手游都比较正常。 然后在看到那些新的游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 就是冷冷的嘲讽。对，就是现在其实我已经可以做到，我在那个就是 APP 里面那个商店里面去看一下新出了什么游戏，我点开看了一下那个画质、画面以及游戏简介了之后， pass掉了， 我就知道这个游戏好不好玩，我有没有冲动要去下载它。就现在已经这种状态了就包括之前有很多 PC 版的这种游戏，现在已经搬到了手机上， 对 不对？比如《梦幻西游》 玩的是吧？ 对对对， 哇！ 然后现在我都已经就不太碰了。 我跟你说，那个手游上千万别玩。 为啥呀？ 又要砸出一辆你买奔驰， 是不是？天哪！ 所以就是还是要合理适度的去分配游戏的时间。 对，这么说，如果当时我没有这么狠心的去玩游戏的话，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富豪了，对吗？ 如果你 但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对，我觉得如果你当年要是你当年有投资这么多，你拿去买不动产的话，或许至今你会收益的更多。 醒醒吧！ 话只能说，对对对，话只能说到这儿了。行，那咱们上半场这个所剩时间不多啊， 是看看大家都在弹幕上给我们反馈什么呢？ 呢？其实我发现大家现在好像突然都开始讨论起了月半这个问题。我知道月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话题，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健身达人嘛，然后王冲也会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如何科学合理的管理身材。同时其实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王冲也提到了说手机游戏的辨别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如何从它的画质啊，从它的介绍来避免触雷，或者说挖掘到一些好玩的游戏， 也可以在 下半场当中。 对，王冲最让我觉得厉害的是什么呀？就是你现在能分割得很清楚，你知道吗？ 嗯， 就是真正要是你像我，比如说我对玩游戏的人啊，是可能忙，这半年我可以不碰，但是这半年之后，人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在忙。忙停歇下来的时候，你总有冲动，无论是你去打开原来的游戏，还是打开新下的游戏，你居然可以做到去除心魔， 心如止水。 对，心如止水。哎呀，在下佩服啊，我真是 佩服佩服。 对，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精神啊。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00到9:00，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叫漫游漫游团，群号是多少呢？你可听仔细了啊，对，5675566599393， 大家已经晕了是吧？ 对，为什么要这么断句呢？对，5675566693啊，对， 5675566693， 没错，您可以进群来跟我们互相扯淡啊，闲聊吧，可以说 闲聊交流， 闲聊交流，对。交流一些学术问题， 真是 交流一些学术问题。那接下来呢，还是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冲啊！ 欢迎王冲， 大家好，我是王冲。 大家乍一看王冲啊，不太想象他之前是一个160斤左右的 丰满的男孩 子， 对不对？说实话，王冲啊，在这一块儿，我先问你一下，我找到了当年我小时候玩游戏充的一个点卡，你觉得这个量跟你比的话，是不是不如你的一株牛毛？ 你又开始比拼上了 呢，我有一点点，就是当时的点儿、 哦、这些啊， 因为你知道玩魔兽世界， 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对，那魔兽世界那会儿， 当时我也玩魔兽世界 啊，真的、啊，咱们这个真的是、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可儿？ 这好久之前了嘛，就那会儿玩，而且。这只是留下来的点卡，就这些只是在家充的点卡、因为有时候在网吧玩啊，外边你不会把点卡揣在兜里还带回来， 对，就关键是你还留着， 不是，这些是实物卡，就是在报刊亭那会儿， 对， 过年的时候买回来的，在家这只是这些、 我知道当时我也买，但是我不敢攒着 啊、 因为我妈给我洗衣服的时候啊，或者阿姨给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她会就是收拾出来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东西，那她一告状 就尴尬了， 我就完了， 就尴尬了， 对， 对，我是当年，我是怕这些点卡，比如说充完卖人好几张点，你知道有一些交易之后、 是吗？ 人家还要问号什么的，所以久而久之就留下来了。 但是我看你这个量，就大概也就当时我几个月的样子吧。 对，那你还是挺疯狂的， 是不是？ 哇，那 你主要想说是有钱，是不是？ 所以那你还是这个足够投资一下不动产的当年。 哎， 对， 真的是悔不当初。 对， 其实咱们其实中间的时候聊了一下这个点歌机啊，聊了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疯狂麦啊，这个王冲呢好像 你又要开始坑嘉宾了吗？ 不是，王冲好像表示自己是个不太会唱歌的人。 嗯， 是吗？ 是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说的吧。 我不太会唱歌。哎，你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坑嘉宾？我好惶恐啊！现在 不是，咱说实话啊，这个纯属自愿啊。就是这个，你知道，我觉得突然觉得，能有节目来一个才艺表演 啊， 能有节目来一个，你知道吗？这种， 哎，我上回有看，就是你们请那个自己弹唱的小幸运的那个这 个 漂亮的女孩子， 精彩的是吧？ 哎，我觉得她声唱的水平还真的不错呢。 对，而且人家学了几个月那个吉他呢。 哇，那个小吉他是叫那个吗？那个叫 尤 克里里 对吧？对对对，是小吉他嘛。 嗯， 就是王冲怎么样？我们现在新安了设备，要不要挑战一下？ 下次吧，好不好？ 下一次吧， 下一次吧。 对， 好好， 我觉得要不然把大家都吓跑了，没人听我们节目了，多可怕！ 好好在家疯狂的练习一段时间。 我觉得到时候拿一个拿手的歌出来。 为什么还有人说合唱？合唱是他跟小美 唱、哦，不用了， 小美唱， 真的不用了， 打扰了， 不用了吧？打扰了，打扰了。你们聊。 我们来合唱一下《义勇军进行曲》吧。 对对对，打扰。 看看我们弹幕带还有说什么？大家说，我看刚才有一条弹幕是说，唯一氪金就是19元买了一个月的超级拉姆，那是算是超级克制的一位同学了吧？唯一的一次氪金经历， 那种月卡 19块钱， 对， 嗯， 还是挺克制的，我觉得， 嗯， 因为有时候大家一般去氪金的时候，都会跟自己的一个吃饭来做比较， 嗯， 特别逗，大家就会想，我每一顿饭吃多少钱，然后来决定我在网游里大概投多少钱是合适的， 嗯， 会顶我几顿饭。真可谓是民以食为天，这种衡量标准， 就是、把任何的钱都换算成一顿饭、两碗饭。 你比如说，一般吃饭，他花100块钱吃饭，我就会想啊、哦，那游戏里充个30-50的，还不抵我一顿饭，可以啊。 哦，是这样。 对，但是一般要是游戏里充200-300，哇，顶我2-3顿饭，我就要仔细衡量一下这个值不值的，就是要这样， 是 知道吧？ 还是满足肚子比较要紧。 对，满足肚子比较要紧。 所以导致了。越来越 越棒是吧？ 要不要 K 一下歌啊？要不要 K 一下歌？ 打扰了，打扰了， 打扰了， 打扰了， 打扰了吗？ 打扰了， 那就打扰了吧。 下次，好好 下次，下次，下次啊！反正是一个很随 性，反正大家等下次之后也都忘记了。 就是 这是一个很随性的。 对，如果我们就在直播当中就。太草率了，有点 不是有一个专门的表演环节 是吗？ 真的，咱们就可以说现在进入这个什么？ 那要不然我来 漫游大咖秀， 见好吗？ 真的就是在这个节目初创的时候，我有给这节目设置一个板块，叫做漫游大咖秀。嗯，但是来秀的叫 换一下小美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哦、不用了，你们先聊着。你说 打扰了。对，好好好的，咱们先是聊回来啊。 嗯， 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非要说这 KTV 啊？主要是看到他处在那儿，就很有一种唱的冲动，但我就想引诱你们俩，但是没想到你们俩没有上钩。 你自己为什么不身先士卒呢？不要沉默，会空播的。 歌不是很多吗？你知道吗？有时候打扰了就是。 哇，那看来我们许可同学比较擅长的都是那些冷门的歌曲了。 对啊，就是很冷很老，他不一定有我肯定唱。我跟你说，这要有， 那你声唱吧，没关系。 声唱 十首是吧？一首3分钟，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 了。可以了 下面是我们。 因为你知道，因为平常唱歌，就大家有时候想听不想听，还是一个关键。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呼声高的时候再唱，好不好？ 你说今天这么难得，请我们的王冲来做客，希望王冲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管理身材的秘诀， 对，你先讲讲， 或者是玩这个挑选游戏的秘诀。 你先讲讲你这个从160斤是怎么下来的。 就是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们知道，如果说你之前节食节了很久，就是老不吃饭，一胃会有问题，二 这是真的， 你的新陈代谢会很慢。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恢复了正常，或者是你开始吃很多东西了之后， 反弹， 那你的身材会越来越棒， 嗯， 对吧？然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突然之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觉得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对吧？然后。你就开始想， 开始想办法， 比如说你会想再去用节食的方式把身材管理下来， 强制瘦。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然而也并没有什么用， 而且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 就是越节食，基础代谢越低， 对，它 基础代谢 越 低，你摄入的热量稍微高一点就会反弹，然后就 对是这样的。 看来 越吃越少，越来越 对不对？ 那是的， 小美的身材应该也是比较懂。 对， 什么意思？ 可以交流一下这个。 你的意思是我的身材是必须要减肥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就是你一看就是很瘦，就很保持身材那种， 嗯， 对吧？ 其实也并没有了，就是工作之后还是多多少少比上学那个时候会稍微体重重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的困扰，就是工作之后可能运动量没有在学校那么大了，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工作原因，比如说写稿子或者是各种工作都是在电脑前完成的，就导致我们久坐不运动。 没错， 我一般还会以为做主持人的皮肤可能不太好， 嗯， 然而我发现并不是， 因为我们是广播嘛。 对，上面 其实没有可视化广播的话，我们就是来节目都不会化妆。 就是没有可视化广播， 但是有 你都永远不知道在话筒那头发出声音的人 是 今天一个什么面貌、什么穿着来跟你聊天啊。 所以现在， 所以。后来我都已经控制到，就是一方面是来控制饮食， 嗯， 就是不让自己吃太多，并且 这是一方面，嗯， 我都已经快把每当时我吃的每一样东西的那个热量表都快背下来了，就是我吃任何东西都要看热量，就是我必须要我数学那段时间真是突飞猛进， 嗯， 我要算每天的摄入和消耗，一定要是消耗比摄入多， 嗯， 那段时间就每天吃菜叶子，你知道吧？凉拌菜叶子， 就你好像化身为马。 对，就是你知道现在我去西餐厅里面吃饭的话，大家都要点个沙拉呀、什么的，我都不会再吃了。 我以为你是点沙拉不吃酱那个， 因为沙拉酱好像热量真的是非常高， 非常高。我 就是点沙拉不吃酱的人，我很佩服你。 但有一种油醋， 佩服我， 这个油醋拌沙拉是不是还会好一些？ 可以用橄榄油来拌， 好像那个 可以用橄榄油来拌。 但是什么千岛酱这些热量就属于非常高了， 就简直是不行的。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记录食物热量的软件，它都用的是千卡。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国内的食物包装标准上又写的是千焦，所以还要进行一个换算，就是还蛮考验数学能力。 对，是考验数学能力。就是比如说 英文来讲就是卡千卡千焦。 我曾经就有段时间特别想去一个大学，就是南京的一个大学，叫航天航空大学。然后他们这个大学好在哪儿了呢？就是你每天在食堂里边打的饭，你放到他的那个结算台上，在那一放，他就会给你自动核算出你今天摄入的这些食物热量是多少。 哦， 然后你需要通过做什么样的动作或者做什么样的运动可以把这些热量消耗掉，他都会给你做出一排一排的那个指数来告诉你。 其实仔细想想也挺累的，每天吃完还消耗掉，何必吃呢？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每天都是我自己来换算的话，我会更累。 对, 对不对？ 手动换算。 对，然后反正当时我觉得是我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很见效，每天要做减脂的运动，就跟着一个软件然后去做减脂运动，然后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我就已经掉了有17斤的样子。 哇，这真的是非常快， 肉眼可见的就瘦下来了。然后 当然前面一段时期应该是脱水期，就是你的斤秤可能会减掉的比较多，但是从外观上是不是还会稍微慢一点？ 我倒不是，我 一下就瘦了。 我可能之前因为太胖了吧， 基础大。 对对，所以我之前我觉得我瘦的还挺明显的，就是其实你上秤了之后，可能在秤上显示的你的体重还没有减太多，但是肉眼识别上来看的话，就是其实你已经很瘦了，就是已经比之前瘦多了。包括因为那个时候，我当时开始减肥是夏天穿的少嘛。你一瘦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了，尤其是在肚子这边、所以当时其实在秤上面 最先胖肚子， 我永远都是胖的时候先胖脸，瘦的时候先瘦肚子。 哎，那也挺好。那 所以我的脸永远都下不来，我也很苦恼。 对，那你其实当时采取一种什么每天什么消耗方式呢？就是我很奇怪， 就是做减脂运动，比如会做开合跳，然后比如说会做一些俄罗斯转体，然后 俄罗斯转体。 不是，你真的做的这些都是杂技？ 为什么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俄罗斯方块？ 是这个吗？ 那是魔方啦。 啊，对。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就是很高难吗？你这些动作都 就是其实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其实我一看你们我一做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做的了。比如说开合跳，就是 怎么又要来到嘉宾展示区？怎么 开合跳？我是知道的，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俄罗斯转体是你要坐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的腿抬起来，就是只有你的屁股是着力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手上握一个哑铃，很重量的那种，然后一直左右转。 那还需要有小机械、小器械 ，要小器械。比如说开合跳这种纯减脂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而这个。 俄罗斯软体其实一方面来减你的小肚腩，一方面还可以来帮助你塑造人鱼线。 嗯 啊，所以说需要器械会更好一点。 那你都什么时候做这些运动呢？每天 就是每天下了班之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每天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嗯， 永远都是下班下了班之后就开始做运动，做完运动了之后就休息一会儿就洗澡，洗完澡了之后吃一点蔬菜，然后少摄入一点水果。 晚上还要吃饭啊？ 晚上。一定要吃饭，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你的身体代谢不出去，你就会一直你的油脂就一直会停在身体里面， 嗯， 所以还是要吃东西的，但是要控制，所以我说我只吃蔬菜嘛， 嗯， 吃完了之后然后就洗澡睡觉， 嗯， 然后因为你要保证睡眠不能熬夜，要不然的话效果会不好， 嗯， 那段时间我简直是过上了老年人的生活，现在想想 就是很养生。 那会儿什么感觉呀？那会儿就是每天这么一个作息， 就是每一天都有一种想死的状态但 是其实并不舒服， 但是对非常不舒服，但是你摸着自己的肚子和良心，你就会觉得 还有挺有成就 感。对对对对，那个 可能你的手与你的良心中间没有隔一块板， 但是可能当时 如果是你加一块板摸摸还好吗 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女朋友会督促我， 哦， 主要是她的原因， 哦， 主要是有利， 太早说呀，真 有先机，哎，这时候突然让我想起来草蜢的一首歌啊，失恋阵线联盟是吧，嗯， 是吗， 那你要不要表演一下这个？ 我 为什么永远要给嘉宾挖？ 觉得这个话题转得非常的生硬，没想到是这一句在后面等着。 真的是， 说实话，这是我就是第一次主持， 嗯， 发现，因为昨天主持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那块有点歌姬，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今天是漫游观察员，所以我的视力非常的好，一眼就发现了我们今天节目里的高科技设备。 但是可儿哥，你真的是对这个点歌姬耿耿于怀。 对呀，我就觉得。就是嘉宾如果展现 满足你，满足你，唱吧唱吧，我们都已经把耳朵捂好了。 对， 捂好了吗？ 捂好了，我先捂一下。 不是什么， 我 你还没学会怎么运用呢。 对对对， 我想知道就是对吧？你们要是这样，就是对待嘉宾的话，以后还有嘉宾愿意来这个节目吗？ 都是一次性， 是不是？ 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很温柔的， 是不是？我 下回等许可不在的时候， 对， 那一会儿会有很多人在弹幕上来说，希望我第二次来吧，会不会有？ 你可以唱一首赵传的歌吗？我很丑， 还 是我很愿和平， 非常好。 这首歌只有你才能唱出那种 很有韵味、 情深意切、 是的 真情实感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要说了，咱们继续聊一下游戏啊。 对，聊聊游戏，聊聊。 哎，说到游戏，哎，我正好想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 啊，说， 你们在玩游戏当中，人生当中第一个玩的游戏是什么？ 小美先说吧， 就是那个一个屏幕里面有水两个圈，然后用手摁 那 个套圈的那个。 哦，你说那个是吗？ 嗯， 我说的是网游。 网游， 对， 就是咱融成到电脑上面， 对， 上面 就高科技， 就是联网的游戏， 联网的。当然，单机也算，就是电脑上玩的都可以，包括《 仙剑奇侠传》。就是不排除扫雷这种比较简单的小游戏，就第一个玩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不能自拔的游戏。 为什么要玩扫雷？ 你是仙剑迷吗？ 嗯，算是吧。 那一会儿加个微信吧，我觉得这个微信要必须要加了。 好呀好呀。 你当年也有仙剑一到五的经历？ 我从仙剑一玩到了仙剑五，然后从仙剑，从仙剑一后面又延伸出来了仙剑续传，仙剑一的续传就是后传。然后你知道当时我曾经迷仙剑，我自己还写过小说。 哇， 就是写过。 你是这么一个文艺青年。 当然现在就是仙剑出的那些就是官方的各种周边，包括他们就出了一个仙剑一到仙剑几的合集，就是回顾历代作品。那种都有买，包括就是刚刚发售，就是也不是刚刚发售啊，就是前两年发售的《仙剑奇侠传六》，我也买了珍藏版，所以还算是一个合格的仙迷吧。 哇，很合格了，这个已经。 然后就是出于对这种《仙剑》《古剑》《轩辕剑》这种国产三大剑，《 仙剑》 《 古剑》《轩辕剑》，我给大家报一下，《仙剑》《 古 剑》《 轩 辕 剑》， 报个菜名是不是？ 对。然后就还蛮喜欢这种和中国文化有一些结合的游戏的。 嗯， 当时主要觉得灵儿很漂亮。 嗯。对，这就大家就是最初玩第一代仙剑 的 那种， 对对对， 就是男生希望能娶到灵儿，女生希望能够变成灵儿。 是。那你来， 我就你要说单机就是 CS 在电脑上第一款游戏，对，你要说网络游戏第一款就是《魔力宝贝》。 嗯， 魔力宝贝， 哦， 我知道。哎，那《魔力宝贝》比较早还是《传奇》比较早？ 那当然是《魔力宝贝》早， 是 《魔力宝贝》先有的《魔力宝贝》。后来才有 传奇，但是不是说传奇是国内第一款这种网游吗？引进第一款网游 啊？那这个说法具体它算 考证吗？ 对，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你想啊，最早是石器时代和魔力宝贝那会儿，然后石器时代魔力宝贝之后呢，其实传奇也没有玩很多，跟那个并行，只能说 或许啊，有可能传奇很早进来了，嗯、但是不是被大众所熟知，嗯、大家没很玩儿、 啊啊、 但是大家很玩的那个年代，确实是在魔力和时期之后一点 啊。 对， 我记得当时我和我周边的人都在玩这个游戏，叫做《混乱冒险》。 是什么呀？ 我们两个突然沉默了， 是吗？这个游戏非常好玩，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好玩。嗯、 是一个什么画质？二 D 吗？ 它对，二 D、三 D 回合制， 它是三 D， 不是回合制的，就跟传奇 是 跟传奇是类似的。不过它这款游戏呢、哦、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然后现在它然后当时被中国的一个运营商叫橘子，然后就是运营商给包了，然后当时。大火特火，然后火了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 也是打怪升级，然后反正特别好玩，然后后来我 好玩在哪？ 但是我无法和你具体的 言语 描述它里面就什么怪，比如说它里面的职业啊，有法师，有精灵，精灵当时叫小绿人，就是精灵，然后还有战士， 嗯， 然后还有枪手。就是这四个职业， 嗯， 然后因为它是国外引进过来的，所以会有那个精灵的存在，嗯、就那个精灵也很厉害，然后会有不同的，就是这种各种什么什么什么大陆那种那些名字，其实都是翻译过来的，都是国外的名字。 你说的不会是天堂吧？还是 A 三？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叫《混乱冒险》， 嗯， 是一款很厉害的游戏。然后后来也被这个运营商给经营倒闭了，就没有了。嗯、 是有很早吗？ 很早，很早，很早，就跟传奇是一个年代的，就零几年的时候。 那还行啊。 对，很早。嗯，就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啊、 嗯，我们也是小孩子， 对，我们也是很小， 我们都是孩子， 对、嗯，因为曾经有一次在节目中我说了 A 三，然后很多人就不知道， 是吗？ 就 A 三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当时可能跟这个是一个时期的时候，我可能正在迷恋的去玩混乱冒险， 有可能，因为当时 A 三引进的时候、嗯、说是就是继这些传奇之后啊，第一款引进的一款，就是因为当时在开创一个三 D 视角，就是真正你扮演人物就很真的那种、 嗯、 画面很好。 嗯嗯、 啊，因为天堂在 A 三之后， 嗯， 当时最早有的 A 三、 嗯、 啊，很轰动，就感觉啊，嗯、 大家有在弹幕里给我们科普了，嗯、然后大家说传奇是2001年进入中国，魔力宝贝发行的时间是2002年1月16号，都是2000几年初吧， 啊、 就二 就是2001、2002的样子， 21世纪初， 21世纪的大门啊，他们就发行了， 所以 是 看来可能传奇还能早一点， 嗯， 对， 但是各位观众啊，有没有人知道混乱冒险的？我想问。 对对对， 难道 只有 我一个老年人知道吗？ 对 呀， 混乱冒险。 其实看来好像小 黎 应该知道，因为他说哦，混乱冒险，那他有可能玩过 哦、嗯，是吧？ 啊、 哦，这个游戏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后来当时在2013、2014年，就是10年之后了吧？我们后来在网上继续搜这个服务器，就发现因为国内的服务器运营失败了之后，国内没有了。但是像泰服啊、日服啊、美服啊等等各种服，就是其他。各个国家还都有这样的服务器存在， 混乱冒险 特别厉害。 混乱冒险，你说的我特别好奇啊， 是是 我要先查一下啊。 嗯， 看来你也是一个网瘾少年了。 对，因为我因为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但现在其实你就算查到了，也只能怀念一下了。 可以，不是现在可以玩的，就是 可以玩的， 就可以下泰服的。然后下中文补丁、 哦、 然后就可以跟泰国的人一起来打游戏了。 哇， 混乱冒险第一句话， 嗯，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混乱， 是吗？ 看来确实 最后两个字好像， 最后两个字有点 破坏意境。 这个是一个，你看啊，混乱冒险是一个以科幻为题材、 嗯、 啊，发行商是游戏橘子，发行时间是2002年， 是不是、啊？ 跟传奇是同一时代， 同一时 间。魔力宝贝、 嗯、 啊，但说实话，这款游戏我真的。 嗯， 但是你看一下画质，这个画质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嗯，然后我们 你想想看，2002年的时候，这个画质 有点像奇迹， 对，就非常不错了。当时， 我来瞅一眼， 而且它是一个3D视角的，还可以自由切换视角， 有点像 A3那种感觉。嗯、 对， 我不明觉厉的点了点头。 啊， 似信非信的点了一个头， 是不是？ 嗯 嗯，当时我们还有成立了各种那个工会呀、啊、之类的、嗯。你看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超级多？就是当时记得就是在国内发行这个游戏的时候，每一个服务器都爆到炸， 嗯， 人满为患的样子。 因为它算是第一款这种有装备啊， 对，算 是 吧，算是，其实算是了、嗯。 但还有说什么 QQ 糖、跑跑卡丁车、 啊、对， 暴打火柴人， 对对对对对， 嗯、 我都知道、 嗯。对，然后还有说奇迹等于奇迹暖暖，那肯定不是的吧？奇迹应该是 奇迹应该是奇迹 MU 那个吧，就跟这个比较像、 啊、 那个当时 对 卓越砸剑砸追12那种、 啊、 追14啊， 对。 嗯， 然后看看大家还有说什么呢？大家说不是应该相忘于江湖吗？确实是啊，所以他 相 忘于混乱，所以让我觉得最后两个字好像 但是你 改变了已经。 但是你看他这个 slogan 一改变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对不对？ 嗯。 所以他这个宣传力度还是很好的。 嗯，是的。嗯、 对，你看这个 勉强的点了， 就是不明觉厉的样子，是不是？ 嗯嗯，哎呀，大家看节目就开开心心的嘛，就看大家好像是不是那个比较讨论的比较激烈一些。 嗯嗯，哎，我不知道当时我记得当时我电脑设备换的最勤的， 嗯， 是源于一个游戏叫做《劲舞团》。 哦， 劲舞 团， 说实话我没有深， 大家有提名炫舞，但是还是劲舞团比较早一些， 对，比较早， 嗯， 然后是键盘都敲碎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当时是有在干嘛？你当时是有多疯狂在玩？ 就当时六键的时候，就是你要 你当时是有这样，就是这样，你当时是有这样，就是在家的时候是。 没有，就是他是单手的，他是用右手，所以我右手很厉害的。 不是要做五格吗？不是。 哎，倒也是，就是 你玩没玩？ 不是， 我就感觉我玩了几天，比你玩的印象都深呀。当时， 但是他右手是主要的呀，就四个键， 对对对对， 然后 上下 左 右嘛。左 手就只敲空格，所以我的四键和空格。 但是左手那个空格就像架子鼓一样，很有节奏， 是不是？ 比他，就 这样对。就后来我记得我前两个月的事情，我就发现微博上就发了一个微博说现在劲舞团官方公司授权做了一个手游是劲舞团。 哎，对呀、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啊。 然后我就下载玩了一下，我就发现里面的各种音效啊什么的和之前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当时正好是我和我朋友在一块儿，我俩 疯了， 对，我俩就在那看，我俩都快笑，我俩都快笑哭了，对对。都要笑哭了，因为一听 一拍那个键盘，它出来的声音和原来都是一毛一样的， 嗯、所以就觉得啊、哦，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个。 但是你还能跟上当年的手速吗？ 嗯，我现在右手也是很厉害的， 单身60年的手速还存在，还存在，好。 依然在。 嗯，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聊得挺欢乐，其实这一个小时还是过得挺快的。 是的，所以说，所以说大家还是不是还希望我下回再来呢？ 嗯，希望的。 对， 希望的。你还有 flag， 还有坑没有埋上呢？ 对， 是不是？ 歌什么叫唱什么的，是吧？ 啊， 对，我觉得咱们节目最后 赶来了，下 回小美，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要回答的？没有，咱们就可以做一个结束了。 看看大家说。牛牛爱吃榴莲酥说，以前玩最久的游戏是厨师学院，打了一个月都是玩的最久的游戏了。那同学，你不是一个专情的人。 哎，有人说希望你把魔方还原了，你会吗？ 魔方吗？我跟你讲，就是之前我玩游戏，什么游戏我都玩。 不要铺垫，直接说能还是不能。 说结果， 我原来是可以的，现在我已经把公式忘记了。 好， 那 就 是 放在我的手上， 是吗？你可以吗？ 好，那来我来帮你传递好不好？ 大概 好的好的， 21秒。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来给大家说结束词，然后在我说完结束词之前，我们的许可同学要把它还原，好不好？ 这样我闭着眼睛还原，好吧？我就只看一眼现在的样子，我就可以闭着眼睛把它还原。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那啥， 真的真的可以。 来， 而且你们指定哪个面？ 什么意思？你不是六面全？ 是六面啊， 六面全 就是我们要六面全部、啊。 你们可以指定从哪个面开始？ 随便， 你就从这个面 吧，只要你能够完成它就可以。 从这个蓝面 是吧？行，都可以，都可以。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要跟大家说。 那咱们就留一个扣子，下期的时候 别说了，你快点摆吧， 不是 快说。 这一期节目太饱满了，不能有这样。 我给你计时啊，20秒。 不能这样，不是，你要这样，你要这一期就给他们还原之后，就他们真的下期 不用找理由好吗？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差不多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王冲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继续这个锁定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 青 年 广播 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会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我看你是没戏了。 没有，我是在玩，我是在想这个魔方还不错，因为不是很硬那种。 那好吧，那 我 们两个就 练魔方，我练魔方都有一种很软的。 那你到底能不能摆出一面来？ 六面当然是六面，摆一面是很难，摆一面可以是第一步， 对、啊， 但六面是最好。 所以反正你今天晚上就是做不到，是不是？ 没有， 那好吧， 请大家 来 留一个坎。 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粉丝、这个群号是56755669353，56755669353。接下来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漫游嗨翻天啊！我就会在这样吧，下周的这期节目里 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魔方，我让它六面完整，在节目中现场还原，好不好？ 好， 留作一个扣。 这个星期估计你会很辛苦 啊！啊，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之前就是真的有在钻研过这个。 你从8:01开始拼，拼到8:55，然后期间节目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会，我当然不会，我就会这样，下期节目就会这样，然后给大家看好一个面，然后我就开始闭眼，然后开始拼拼。 好的好的，如果下周我不在的话，请小伙伴们截图给我好吗？ 好好好。 如果你完不成的话，你就欠我一顿饭好吗？ 好好， 这么说。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愉快的结束了。 好嘞。那也感谢老周做客直播间， 感谢。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 嗯， 拜拜。 你是徐可，我是左小美。 对，我是徐可。 拜拜，拜拜，再见啦，拜拜。